成绩，想要你飞得比走去，想要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雨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着你。 走。

刚刚是张洪亮的歌，伊豆的舞娘，随后会跟你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华旭梦。这里是 FM1033 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当然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之外，可以下载一个手机 APP 蜻蜓 FM 就可以找到 FM1033。 谁走过你的身边，流出往事一一浮现，梦的尽头谁的脸，谁回首我却因为牵来愁，牵手放手停留回眸擦肩而过，千年时空里谁为谁蹉跎。如果你我注定悲剧的走一路，谁为我们拉开序幕？转动时间的轨迹，绽放着荼蘼，仿佛空气中也弥漫着你的气息。思念就织成长发，数不尽的牵挂，爱你是用生命浇灌出的花。是谁的身影，谁唤醒尘封中的心灵？我正看到你微笑，浅浅的思念还挂在眼角，双手交错怕是紧握不下，散去的阴霾，是什么 绽放着透明，仿佛空气中也弥漫着你的气息。思念就结成长发，数凭你的牵挂，爱你是用生命浇灌出的花。心声还站在窗外，谁人在等待，等待这一年不会散去的阴霾。是什么渐渐定量，你是世界海洋，是你的路为何永远那么长。 生是雪充满幸福能量。

潮，花意浓。大长紫竹首届赏花节，4月22日，众花来袭，踏春游，赏鲜花，品美食。紫竹与您签下10天美丽契约，地址：大场县陈福镇紫竹生态庄园，详询898-0808。畅享大厂最美紫图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海选大厂赛区报名正式开始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报名热线885-1998，885-1998。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电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十点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按钮，唱歌给你听。 哎呀，没说耳朵永远在张开，寻找一把动听的声音，哪里有欢喜，哪里就有悲伤，谁不害怕受伤，可谁又不肯成长。没双眼睛永远在睁开，盼望着你幸福的脸庞，的人啊，等待一份感动。唱歌的人啊，心里的话唱不尽啊。后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来牵挂茉莉家。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对这世界没有怨言啊？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来牵挂茉莉家。我要唱出我的快乐悲伤，在风中大声唱。 过后离家。哦，嗯，酒过后离家。 闭嘴， 华伦，闭嘴。

王力宏的歌《龙的传人》。说到王力宏呢，其实这么多年在歌坛当中，他的很多情歌作品跟他的 R&B 是被大家非常推崇的，并且他的歌听起来很好听，但是当你要自己去演唱的时候，就发现难度非常的高。接下来是周慧敏的《疑问中》。 如水前是否想过我，窗外星星闪闪烁烁，都不说话似往常，陪我想你一晚。云云在望一段，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梦梦声音开始变化，轻轻偷偷地转换，有快乐有不安。 Oh,

半杯和你一生缠绵。明明你若是季节，我就是春天。明明你若是黑夜，我情愿失眠。明明你若是青烟，我随着吹飞，带一种我心的喜悦，断杯和你一生缠绵。你真心以为什么人能这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你真心以为什么人能这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跨美人的窝心。说到跨美人，其实早年间出道的时候，除了有当歌手，当然同样有演戏，拍摄非常多的一些电影，在当时香港是可谓是天后级的人物。但是呢，之后他就慢慢的淡出歌坛，因为自己对生活重心的改变，所以他开启自己的珠宝行，做起了珠宝生意，现在也是一位可以说是女富婆。今天刚刚听到这首歌《温馨》，随后是何晟铭的《石头》。 多年以来，离目很近，只是天堂，犹如梦的翅膀，蜿蜒游荡。漆黑夜空，放飞梦想，柔软心房。有谁管谁的谁抚平沧桑，石头几勇闯，把爱握在手上，你就揣着别人吗，因为有种信念印在世上。哦，爱情变化无常，有心就会珍藏，爱你说伤也不伤，一万年太久只争朝阳。心变 唱了起来。所以我从此悲哀，轻轻松起来，就忘不了一生相处，这到底是谁在安排？在你我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你拥有爱情在拥抱。在你我相爱的地方，依然有人在唱，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20号复式单注每注奖19元，2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穿过梦想城市，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想起了不可约会，是我唯一能期待的明天，手最少肩并肩，能把所有的时间再给我多一点，我们真实的从前，过一天算一天，也许梦就会实现，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